袁小素掏出两枚红色真实之眼丢给张小满与黑狐。 算是从巫师国度带回来的土特产吧，有了它你们就可以成为巫师了，这是巫师的武器。 少帅带的土特产都如此的别致。 行了，少拍马屁。 任小素把冥想与练习的方法告知二人，然后便问道， 都有谁追去巫师国度那边了？ 少帅夫人，还有您的那位丫鬟大忽悠、纪子昂、王韵、P5092，连巡夜雨那个白净胖子都被带去巫师国度了，结果就是不让我跟着去。 任小素听完这话便心中有数了，以这个大兴西北的阵容，巫师国度那群人不想大兴西北都不行了。 黑狐，火种部队与第六作战旅磨合的怎么样了？ 这个还得跟少帅汇报一下。P5092长官带我们过来后，我们原本还担心西北不欢迎呢，结果张司令直接给了编制。如今第六作战旅已经是第六野战师了，火种部队与第六作战旅磨合很好，我已经根据兵种不同来重新制定了第六野战师的训练方向。 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没有的。如今战斗序列在编人数是21317人，其中有3021人是刚征召入伍的新兵，除了这些新兵还没法上战场以外，其他人全都在战斗状态。 很好。 任小素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他让 P5092 去把这些火种部队拐来大兴西北确实做对了。 我需要你们除新兵以外全体快速进入战备状态，然后在144号壁垒内部驻扎，安宁东路附近要进入军事戒严状态，不过你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到附近居民。 明白。 黑狐先接收了作战指令，然后才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少帅，这是何意？在城内发动战争吗？ 并不是，是向巫师国度发动战争。 带几个基数的物资？ 我不懂行军打仗，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你，你来判断。这场战斗应该不需要太多的后勤物资，需要面对的敌人是10万以上的骑兵单位，可能会出现巷战，或者是依托城墙进行防守反击战之类的。 黑狐默默记下这些。 我心里大概有数了，不过还有点疑惑，少帅，你为何会让我们来144壁垒里驻扎？这前往巫师国度的路上难道不需要后勤物资吗？ 不需要，物资不够了再回来搬运就好了，我们距离巫师国度只有一步之遥。 当任小素发现自己密钥之门开在144号壁垒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来打这场仗了。自己家里那道密钥之门就像是开在巫师脸上一样，原本西北想要发兵去巫师国度要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整个补给线都成问题，但现在不一样了，整个144号壁垒就是他们的前进基地，而第六野战师的枪炮距离巫师们真的只有一步之遥。打死张小满都想不到，唯独被撇下的自己竟然第一个跟少帅会合了。 少帅，你的意思是你家里就有一扇通往巫师国度都城的大门？ 刚刚任小素给他们详细讲述了一下密钥之门的原理，所有人都倍感神奇，而且这可不是谁独一无二的超凡能力，而是可复制可传承的巫术。 少帅，你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开着劳什子密钥之门？ 嗯，可以，红色级别以上的真实之眼都可以，这扇门会开在你最想去的地方。 一旁黑狐冷静劝阻，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现在开启密钥之门的好，万一开在三宝胡同就不太好了。 三宝胡同是哪儿？ 少帅，那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少女，张小满每个月都要去两趟。 你怎么凭空无人清白啊？ 话音刚落，任小素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你以后少给我去那种地方，都是旅长的人了，不能好好找个老婆吗？ 张小满捂着脑袋看向黑狐，表情狰狞的像是在说你给我等着。只是黑狐却不理他，而是跟任小素确认， 少帅，第六野战师需要全员武装吗？如何应对那些巫师？ 巫师我来处理。 好的，明白。那这144号壁垒是要改造成临时驻扎军营，还是直接建成真正的前进基地？ 临时的，之后再有战争 我们完全有时间培养新的巫师来开启新的密钥之门。最关键的一点是，这密钥之门开在我家里，你们进出的时候记得千万别把我的地板踩坏了。 好的。 任小素其实也思考过，按照 P5092 所说，与王室一战必不可免。但问题就在于，这场战争大概是王室打过来的，而不是178主动打过去。到时候144壁垒本身就是主战场，他这密钥之门似乎在战争中的意义也就没那么大了。现在密钥之门最大的意义就是任小素能隔着1000多公里召唤现代化部队，并直接对巫师大本营根特城造成毁灭性打击。唯一有一点让任小素比较忧心，根特城平民太多了。虽说那些平民跟任小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任小素总不能丧心病狂地完全无视这些生命。如果任小素那么冷漠，也根本不会成为如今的西北少帅了。 具体的作战计划需要等我和 P5092 汇合了再说，你们这边先准备着，保证随时都能出手。另外各种设备都要准备好，无法通过密钥之门的都让我来搬运就好了。 密钥之门这玩意儿可不是载体越大门就开得越大，它有自己的规则。一般情况下，密钥之门也就允许1到3个人通过的样子，这个似乎根据真实之眼的级别来决定。任小素手持黑色真实之眼，所以他的密钥之门就是3人通过的级别。张小满与黑狐兴高采烈地回到第6野战师军营里，开始着手安排144号壁垒内部临时驻扎的计划。当天夜里便有大批运输车辆进入144号壁垒，而王月熙这边则迅速组织壁垒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周围百姓进行疏散补偿工作。能容纳20000人的军营，即便再紧凑也一定是非常庞大的。在军事驻地附近肯定要拉警戒线的，将附近全部划成军事戒严区域，里面不能居住平民。只是疏散这种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王月熙为此愁得头发都快白了。少帅住所附近有10个居民区，光是补偿款都要好大一笔。144号壁垒如今倒是有钱，可人家居民未必愿意搬走啊。这种时候躲在后面指挥全局已经不现实了，王月熙亲自带着工作人员连夜挨家挨户拜访做动员工作。王月熙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记住态度好一点，就算人家不愿意也不能态度太蛮横。 好的，明白。 工作人员一个个都做好心理建设，准备去打硬仗了。军务的重要性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真要有人不愿意走，那就只能强行疏散了。但如果能够和平解决，西北军也不愿意和百姓发生直接冲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月熙敲开附近第一户居民家门的时候，一位大婶开门惊讶。 哟，这不是小王吗？这大半夜的有什么事儿啊？ 是这样，这附近开始临时疏散，按照第6野战师的计划，可能需要征用这里1个月左右的时间。 王月熙耐心地递上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的征用方案，其中有具体的补偿细则。 这是要干嘛呀？这是， 这个倒也不用保密，是少帅准备对巫师国度动手了。巫师国度您听说过吗？就是一直骚扰178要塞的那些人，如今少帅找到了突袭他们的办法，所以需要把这附近变成第6野战师的临时驻地。不过您放心，他们只是在外面搭建军用帐篷，不会进入到您的家中。 嗨，原来是这个事儿啊。那是这样，我今晚就连夜搬走，给你们腾地方。要不要我把屋门钥匙留给你们啊？这样小伙子们可以进屋洗个热水澡啥的。 这时候隔壁屋门也打开了。 我听到你们说话了，我们今晚也搬走。 王月熙愕然了，说实话 在他预想中这是最艰难的一步，结果却变成了最简单的一步。大婶回屋收拾东西前还兴高采烈地对王月熙说， 能不能帮忙转告少帅啊，就说菜市场李婶说的，让他狠狠地打，我们都支持他。 那你们看一眼这补偿细则吧，这样大家也能知道自己未来能得到多少补偿款，心里有数。 哎呦，没事儿，我去我儿子家住一个月就行了，要啥补偿款呢？你们辛辛苦苦地解决粮荒，为西北打仗报仇，我们为了这点小事再收钱，那我们成什么了？ 不是的，李婶，这是两码事儿，规矩就是规矩。 那行，你们看着给就行了。 怎么能看着给呢？ 结果李婶一拳捶在王月熙胸口上，豪爽笑道， 哎呦，瞎客气个屁呀，别耽误我收拾东西。 王月熙被这一拳捶得可不轻，硬是给李婶捶得咳嗽了两声。隔壁另一位大婶说道， 那个小王啊，你跟少帅那么熟，能不能让他打完给我们签个名啥的？ 就让你出去住一个月，你咋那么多事儿呢？人家少帅很忙的好吗，哪有空给你签名啊。行了，赶紧忙去吧，别在我们这耽误时间，你们顶在前面出汗流血，总不能让你们回到壁垒里还寒了心吧。 壁垒管理委员会这边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就将周边的疏散工作给完成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婶这么好说话，但这样的人出现总归让王月熙觉得他们在工作上投入的汗水与努力全都值了。任小素回到密钥之门的另一端，钱卫宁、小梅、小夏等人还在守护着，他随手把钢铁大门收进了空间之中，这一手看起来就像变魔术一样，搞得大家都有点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巫师。 你这一进去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密钥之门背后到底通往哪里啊？ 以后你就明白了，我已经大概想明白该怎么制裁那些巫师旧贵族了。 可能之前你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大巫师，所以会让你觉得巫师这个群体有点弱了，但我认真提醒，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不然我们也不会一直蛰伏到现在。 哦，说说看。 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能够屹立在根特城两百年时间，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这世界上有太多独占巫术没有公之于众了，他们现在到底有什么底牌谁也不清楚。 好的，明白了，麻烦你带我走一趟根特城，我这边的计划已经改变了，需要尽快拿到那位骑士留下的东西，我担心混乱起来可能就没机会取了。 小夏愣了一下然后答应道， 好。 没人知道任小素所说的混乱是指什么，然后就在下一刻，所有人骤然感觉自己被强烈的剥离感裹挟着，像是要被脱离这方世界一般。轰然一声，所有人从波涛汹涌的海岸边离开，重新掉进了昏暗的甬道里。只见甬道里两名身穿皮甲的人正手持真实之眼，原本绘着东方神龙的墙壁已经被人给炸毁了。小夏人还没站稳便已经反应过来， 不是我们的人，是巫师家族的赏金猎人，这里被他们找到了，反击。 只不过这时候已经有人比他反应更快了。任小素重新掉落甬道的一瞬间，身体还没完全坠落地面呢，他的手臂便撑着地面突然发力，整个人如利剑一般奔向那两名发起袭击的赏金猎人。飞跃途中，任小素浑身快速被外附式装甲覆盖，挡住了那两名赏金猎人的大火球术。后方陈静书、许安清两人仓促之间抬手射出袖中弩箭，这袖箭虽然小巧却一次可以激发三支，只不过因为出手太过仓促，这六支弩箭全部偏离了目标。陈静书与许安清两人心中懊恼，自知应该再沉着冷静一些的，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二人发射出去的六支弩箭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竟全都被任小素凌空接入手中，紧接着甩手射向对面的赏金猎人。矫正了射角的六支弩箭去势极快，硬是全部钉入两名赏金猎人的头颅之中。钱卫宁在后面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那百发百中的剑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任小素走到赏金猎人身边查看了一下， 没有出现血迹巫术。 许安清分析， 不像是都铎家族的人，应该是诺曼家族的人。 等等，之前那个地特巫师就是诺曼家族的人吧？他人呢？ 众人环视了一圈，竟然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倒是小梅提醒了一句， 我看到他调出密钥之门后顺着甬道跑了。 你倒是对你情敌挺上心呢。 小梅脸色一红， 我是观察力敏锐。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吧，这种人混进来都不留神吗？ 怎么可能不留神呢？ 话音刚落，甬道两边又走出来几人，其中一人手里还提着刚刚跑掉的蒂特诺曼。看样子这些人是早就埋伏在甬道里的盛唐成员了。这些人进入甬道后一个劲儿地打量着任小素，似乎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来历。 原来是为了抓奸细，这成本也忒大了点，以一个密钥之门做代价。 这个密钥之门之前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便打算让它发挥最后的价值。 陈静书对任小素说道， 跟我们走吧，去地底更深处，对方敢这时候动手，恐怕已经做了其他的准备。 不行，你们去地底深处，但小夏跟小梅要跟着我一起去玫瑰修道院一趟，那位骑士留下的东西我必须尽快取回来。 可现在返回地表一定会很危险。 对啊，他们会很危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待到任小素离开后，许安清带着钱卫宁等人深入地底的路上，终于有盛唐成员忍不住问道， 真是跟那位骑士长得太像了。 安安的父亲说让他来领导我们，静叔，你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他能胜任吗？ 他的实力要比你们预想的厉害很多，在这方面我感受很深，恐怕安安的父亲来了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他的领导能力还值得商榷，我们并不清楚他有没有领导整个盛唐的能力。 年纪这么小应该没什么领导经验。 夜晚的根特城比想象中还要繁华，车水马龙的玫瑰大道上林立着琳琅满目的酒馆，酒馆外面还有漂亮的女郎正在微笑迎客。酒馆中男人女人们爽朗的笑声透过木门板飞出，偶尔有舞曲响起，里面的人们便会搂抱在一起，耳鬓厮磨着共舞起来。酒馆门外一架架奢华的马车贴着路边停下，车夫与仆人们正抽着自己的手卷香烟等待自家主人。一般这种情况都需要车夫与仆从等待很久，那些城中的年轻贵族们要狂欢到半夜才行。待到夜色极深时，年轻男女们才会搂抱着自己心仪的玩伴登上马车，然后回到各自的家中共赴良宵。玫瑰大道是根特城里出了名的，如果说根特城是不夜城，那么这里便是不夜城里的不夜街。这长街并不宽阔，大概只能允许三架马车同时穿过。街道两旁是三层楼高的哥特式建筑，如果从天空俯瞰，这庞大的巫师国度都城规划得十分整齐，就像是一块块的正方形巧克力码放在一起似的，一格一格的让人赏心悦目。只是这光鲜亮丽的城市阴影中藏着与光鲜亮丽完全不符的血腥。就在这热闹的玫瑰大道上，朗姆酒馆旁边的一条昏暗小巷子中， 突然有一块井盖被人自内向外的挪到了一旁。任小素与小梅小夏从下水道里陆续钻了出来，此时正有一对男女藏在这小巷子里偷偷亲热。相对巷子外面热闹的玫瑰大道来说，这巷子里便算是绝对的僻静了。这对男女看到任小素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时候便打算惊呼，但还没等他们叫出声就被任小素给打晕在地了。 这俩人怎么处理？ 梅哥惊诧道，然后他便看到任小素丧心病狂地把这俩人分别塞进了两个垃圾桶里。 走左边，如今根特城守备极严，一定要小心谨慎。 正说话间，两名巡逻士兵忽然从巷子穿过。当对方看到任小素、小夏、小梅两男一女的时候，眼中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玩味神色。彼此擦肩而过的时候，两名巡逻士兵还低声嘀咕道， 这些年轻人真会玩啊。 原本最怂的小梅脑子里一股热血冲了上来，她对巡逻士兵愤怒道， 你们两个给我回来，我们是来摧毁根特城的，没你们想的那么龌龊。 任小素和小夏都愣住了。十秒钟后，任小素把两名打晕的巡逻士兵塞进了下水道里，称赞道， 小梅，以前没看出来你居然这么有种，爱情的力量果然是伟大的。 梅哥，你和以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以前更有勇气了。 梅哥挠了挠头腼腆道， 是吗？ 哎，恋爱中的男女果然都会降智商啊。 玫瑰修道院就在玫瑰大道的尽头，任小素三人走在街道上，根本就没人怀疑他们，也只当是他们来这里取乐的。三人悄悄翻过玫瑰修道院的围墙，然后钻进了修道院后面的水井中。进入水井后，任小素才恍然，难怪地面翻修了修道院都没人发现这里藏匿的秘密，原来罗素家族把东西都藏在这水井里提前挖好的密室了。密室并不大，里面封存着一箱箱书籍，还有几箱金币。封存着书籍的箱子全部都用油布覆盖着，以免受潮。小夏翻找了一会儿，然后将一个油布包裹的木盒子交给任小素， 这就是那位骑士留下的东西了。我以罗素家族的名义起誓，罗素家族从未打开过这个盒子。 就在任小素接过盒子的一刹那，任小素脑海中的宫殿突然说道， 完成线索收集任务，奖励封存中，可随时提取。 宫殿没有说奖励到底是什么，任小素也没有急于提取奖励，而是继续端详着手里的盒子。一切迷雾都将在今夜揭晓。不知为何，任小素竟是一点都不紧张了，反而有着前所未有的淡定。此时此刻，一早放出去的老许正伫立在一栋建筑的顶端，他默默注视着玫瑰大道附近的动静，只见周围正有马蹄声密集如浪潮般涌来，更远处还能看到有数支军队正高举火把。今晚的根特城更加热闹了。黑暗中突然有一支铁胎剑从黑幕中射来，弓弦惊响声与来势如虹的剑士宛如奔雷，这铁剑是直奔老许面门的。然而就是这无匹的一剑来到老许面前时，老许轻描淡写的双手在面前合十，竟将这铁剑生生地握在了掌中。剑士从激动到极境也不过就是一瞬，黑暗中传来喧嚣声沸腾起来。修道院外面的声音已经传到修道院后面的水井中，小夏表情凝重下来，他们的行踪已经足够隐秘，如果这还有人能提前包围过来，那就说明他们内部仍旧存在问题，间谍并没有清理干净。小夏对小梅说， 他们应该只知道我们通过地道来了玫瑰大道，应该并不知道我们在修道院中，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到时候我来引开他们，你好好藏在这里，千万别出去。 小梅无助地看向任小素，却发现对方正平静地打开木盒，露出里面的一封信来。罗素家族以家族信誉保护了200多年的秘密，仅仅是一封信而已。 小素，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别急，等我看完信再说，说不定看完信外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呢。 你只会期待问题解决吗？那还不如直接说要等死。你有没有想过，外面现在可能已经汇聚了上千名都铎骑士。 任小素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放心，有我在，就算神明降临也杀不了你们，更何况外面那群只是一群伪神而已。 小夏面色更加凝重了，他拿出自己的真视之眼，对着密室外的水井念动咒语。下一刻，水面上竟出现了玫瑰大道的景象。只见那长长的玫瑰大道上，已经有数不清的都铎骑士尸体延绵出去，血液顺着砖石缝隙不断流淌。小夏听说过任小素的实力，例如温斯顿城那一战，今天也得到了陈静书的证实，确实是任小素所为。又比如任小素半路重新杀回温斯顿城，想要追杀王文业的那一战，也通过张浩云传递到了根特城。但是这种事情吧，在没有亲眼所见之前，所有人心里都没有特别直观的印象。现在他看到井中水面的景象，一时间竟是惊讶的有点说不出话来。小夏看了看小梅，小梅则耸耸肩膀。 哎，哼，我一开始也挺惊讶的。 这时候小夏突然回想起下午任小素在甬道里对他说的话，我从中土过来，才是各位推翻巫师旧贵族的机会。当时小夏礼貌地微笑回应，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随便质疑别人。而现在小夏非常庆幸当时没有质疑。 是你的同伴在玫瑰大道上杀戮都铎骑士团吗？ 对的，我的好朋友老许。 你们从中土来了多少人？ 起初就我一个，小梅给我绑过来的，当时她用低附之术把我给控制住了。 刹那间，小夏开始重新审视起小梅来，心说你竟然还隐藏实力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谜底揭晓。 哎，我没那么厉害，都是他在演我的。 稍等片刻，我需要先看完这封信。不用担心，在更多的敌人来到之前，我会想好如何应对的。 我怎么感觉你是故意把事情闹大的？ 当然，想把他们引开或者带你们离开都不是太难，但这不符合我现在的想法。 你的想法？ 对，尽早结束巫师国度的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扫平障碍，至于你们能不能搞定剩下的事情就全靠你们自己了，或者等我闲下来了会再来巫师国度一趟，毕竟是大兴西北分部嘛，我会管到底的。 你之前应该不是这么想的吧？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突然如此激进？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同伴快到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必须回去了。 这次回到144号壁垒，任小素已经得到消息，王室已经完成中原统一。统一之后，王室进入了短暂的休整期，然后这休整期之后，王室的主力部队再次启动，如今已经将要抵达西北西南边境。任小素必须回去了。他在这井中的密室里展开泛黄的信笺。 安静。 这封信太久远了，仿佛来自时间长河的彼岸。 小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可能已经时隔多年了。T 博士说，当你醒来的时候会有一切可能，或许你会化身成为天地意志，或许你会失去记忆，又或许一切如常。我不确定命运会最终走向哪里，写这封信也只是希望你有一天看到它的时候能够明白，我和你的妈妈从未真正的离开过你。时间是一个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少年会白首，鲜花会凋谢，沧海会变成桑田，高山也会变成平原。我不能确定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想我没有机会去看一看了。我有我的责任，未来你也会有你的。我这一生几乎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我尝试过从高空坠落，我尝试过在海中逐浪，我尝试过登上万丈冰山，我也尝试过飞翔于万山之巅。我和你的妈妈几乎走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直到你出生的那一刻，我们俩才终于有了家的感觉。在提笔的那一刻，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告诉你，可最后却突然发现，在时间面前，语言是多么的苍白呀。小苏，你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人生？大部分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时间，就是用来观望，观望别人走不同的道路，观望别人的人生，想要找出自己的出路。可实际上，他们观望的不是人生，不是道路，不是选择，而是在观望别人如何成功，因为别人的成功才能给他们动力。可是等到别人成功的时候，你再去做，就晚了。小苏啊，你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爱情？什么是爱情？是突然有了软肋，又好像是突然有了铠甲，是你爱上他之后突然听懂了很多情歌，是你突然觉得可以不用征服全世界，不用出人头地，不用功成名就，不用腰缠万贯，也能感觉到幸福，甚至有一点失了雄心壮志，觉得这样就挺好，是你什么都介意，又什么都可以妥协。小苏，你是否还有梦想？追逐梦想的道路就像是跋涉于旷野，于荆棘，于风雪，只有自己清楚那冰天雪地里的自己有多么的孤独，是燃烧的血液支撑你走下去。这条路很难，你遍体鳞伤，你饥寒交迫，可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你就要走下去。当梦想成功的那一刻，太阳初升，你一个人站在崖顶，俯视着那前所未有的壮阔的风景，是多么激动人心呢。梦想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在梦想完成之后如何如何，它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啊。小苏，你是否还有勇气？大部分人直到年华逝去才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年轻时的那股子想要看看世界的勇气，还有永远不可被击败的一腔热血。现在想来，飞机的制造者当时是何等的勇敢， 那份勇气让人们再去回忆那段人类首飞的历史时，就像是在看屠龙的勇士。这些都是我们平凡生活中真正的屠龙者，而那条龙是看不见的枷锁，他们斩断枷锁，勇往直前。 信件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换了笔迹。 小素啊，我是妈妈。你爸又开始说教了，别听他的。你有自己的人生，也有自己的爱情。我们两个人只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就好。小素啊，妈妈可能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对不起，妈妈没有照顾好你。 信写到这里，纸张便变得褶皱起来，就像是油水打湿了纸。读信的时候，任小素脸上一颗又一颗眼泪往下掉着，她擦了擦泪水，却又笑出声来。原来他也有爸爸妈妈，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也和别人一样，爸爸喜欢说教，妈妈温柔又善良。任小素深吸了口气，笑着说道： 这什么跟什么呀，这时代连飞机都没有了。 这封信就像是这世上最亲近的人站在那时光长河彼岸的一声呼唤，温暖而又美好。信里没有提到灾变，也没提到病情，就像是普通家长的温存叮嘱一样，平平无奇的。但任小素忽然觉得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宫殿，提取任务奖励。 任务奖励为尘封的记忆，确认提取。 确认，提取。 世界灰暗下去，而后又明亮起来。任小素坐在篝火边上，看着面前的父亲正在炙烤刚刚从山间湖泊里捉来的鱼，而母亲则坐在一旁小声念叨着： 孩子还这么小，你就带他来徒手攀岩。 父亲魂不在意地笑了起来： 那有什么呀，出了事算我的。 少在这乌鸦嘴，他要是有事儿，我就跟你离婚。 然后任小素随着父亲在凌晨时出发，朝霞初升时，他在山顶亲眼看着父亲在岩石上刻下四个字：永远少年。任小素站在阿尔卑斯山顶的天台边缘，看着父亲给自己最后一次整理飞鼠服。 小素记住啊，翼装飞行最重要的不是选择路线，也不是平衡，而是勇气。这是你的最后一项挑战，当你平安落地的那一刻，可能就会听见身体里咔的一声。不要惊慌啊，那不是骨折，那是基因锁打开的声音。 爸，我要出事了怎么办？呵呵呵， 没事儿，爸还年轻，还有机会再给你造个弟弟。 任小素满头问号。任和带着任小素所经历的八项挑战，每一个都九死一生：高空跳伞、高空跳水、极限冲浪、徒手攀岩。每一次任和都忽悠任小素说，完成挑战就能打开基因锁变成超人。然而任小素便真的听到那咔的一声，基因锁打开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静静地躺在病房里，默默地看着病房外父亲母亲 在与医生急切交谈着什么。其实那一刻他就明白，自己恐怕要告别这个世界了。真惨，打开了基因锁竟然还会得癌症，这上哪说理去。母亲进入病房安慰他说，别担心，一定还有挽回的办法。任小素嘴上答应，但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吧。直到某一天，父亲将自己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见到了一位被人称作 P 博士的人。 火种公司一直致力于癌症研究，其他病人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大，但你不一样，你打开了基因锁。 原来打开基因锁的经历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 TRX-001 基因药剂、 TRX-007 基因药剂、 ESK-001 基因药剂、 WKP-003 基因药剂。任小素已经记不得自己被注射过多少基因药剂了，直到某一天，他感觉自己正逐渐陷入混沌的脑子忽然又清晰了起来。身体内的细胞开始一个个打破，而后又一个个重组。如果不是他曾打开过基因锁，任小素根本不可能撑过那段时光。他开始感受着世界的变化，甚至能感受到时间在刻度中的价值。再然后，他意识竟开始飘散了，连带着身体也一点点化成粉末，速度很慢，但不可逆。任小素的思维越来越快，可他却绝望地发现，自己并不能阻止身体的消亡。最后，连绝望的情绪都没有了。病房是干净洁白的，窗台上躲在玻璃箱中的两个小宠物也无法让他提起兴趣。任小素开始思考，世界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他的目光像是能透过天花板看到更远的地方。他的意识似乎能够改变物体的物理形态了，他的心声可以传递到别人的心里，也能听到别人的心声。于是他某一刻听到隔壁病房里的一个小男孩在他心里轻轻地呼唤了一声哥哥。有一天，父亲一个人来到火种研究室，将一枚黑色石头塞进他手里便匆匆离去。那时候没人知道这颗黑色石头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意识不再发散，而且连过去失去的那些都在慢慢回溯。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每个夜晚都会无法抗拒地陷入一片黑暗混沌。皮博士说，这是他身体里的自适应机制，那些无处发泄的庞大精神意志要寻找一个出口，而现在的身体已经无法作为他的载体了，所以任小素的潜意识会帮他寻找一条出路。任小素问，何时才能不忍受这头疼与黑暗混沌？皮博士安慰他，当他找到那条出路就好了。这所谓的出路，大概就是能让他继续保持人类形态而存在的办法。 你自己也可以进行尝试，这世上有天赋异禀之人，能够为自己构筑宫殿来存放记忆。你也可以试试构筑一座宫殿来存放自己的精神意志，待到你想用它的时候再从宫殿里拿出来。 也正是因为每天都陷入黑暗混沌的缘故，任小素被继续留在039号实验室里进行治疗。P 博士突然对任小素提出请求， 隔壁的小男孩快不行了，基因药剂完全不起作用，如果想让他活下去就需要任小素的帮助。 需要什么帮助？ 需要移植你的骨髓给他。 双方的 HLA 其实并不匹配，也就是说任小素和那个小男孩的白血球抗原并不具备移植基础。但是 P 博士没有办法了，只能寄希望于神明创造的奇迹。 神明创造的奇迹？博士，你也相信有神明吗？ 我说的神明并不是那些存在于虚拟之中的信仰， 而是你。 后来任小素才知道，原来那个小男孩是屁博士的儿子，而039号实验室建立的初衷也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儿子。 HLA 不匹配就意味着排异性就足以让治疗失败，但屁博士没办法了，他要赌一次。任小素同意了，他与小男孩一起被推入手术室。几个小时后，他从黑暗中苏醒，便看到屁博士热泪盈眶的激动模样。 成功了，成功了。 任小素作为这世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明，果然已经很难用现有的科学来解释了。神明的骨髓被移植到另一具躯体中，然后代替小男孩原本的骨髓，开始重启造血功能。隔壁的小男孩甚至不需要经历他曾经经历过的重组痛苦，新的身体机制能会在短期内以新陈代谢的方式将旧的身体全部代替。这世间也许还有不少人曾通过火种公司获得过神明的血液，但得到神明骨髓的人就这一个。 他叫什么名字？ 他随母姓，叫颜六元。 术后，屁博士在取得任小素同意后，抽取了 200cc 的血液，由武装押运部队运送至中原北方的研究基地。没人注意到任小素在手术后曾尝试着将自己的血液喂给自己窗台上的两只小宠物，而后世界坍塌，灾变降临，039号实验室也被掩埋在了地底深处。而负责运送血液的武装押送部队在途中遭遇了地震，山体滑坡，最终幸存的人只带了3滴血液抵达研究基地。这3滴血成了神明之血。任小素在水井之下的小小密室里睁开眼睛，原来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颜六元了，想必颜六元在开启自己神明之路的时候就已经渐渐恢复了记忆，所以颜六元才会问任小素： 哥，你想起什么了吗？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他们两人便已经血脉相连了。原来自己脑海中的宫殿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存在的意义便是承载自己无处发泄的庞大精神意志。这座宫殿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它要让任小素的身体逐渐强大起来，直到这身体最终可以承载那庞大的精神意志。同时他还要做最后的准备，如果任小素某一天必须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意志，那么在此之前他要确保任小素先成为一个好人，然后才能避免人类文明被世界意志直接拉入深渊。宫殿没有自己的意识，这是任小素自己潜意识里的诉求，因为他父亲任和曾对他说过，对他的唯一要求便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任小素已经想起了一切，他曾生活在灾变以前那繁华的人类文明之中，见证过数百米高楼存在的城市兴衰，他也曾生活在网络异常发达的时代，甚至眼看着虚拟的网络世界即将在清河手里诞生。站在废土之上再回首过去的一切，那辉煌的人类文明竟是让人思念的想要落泪。而此时此刻，任小素已经非常清楚宫殿里面封印的到底是什么，他现在还没有打开那个封印的资格。又或者对于任小素来说，他总觉得自己继续做个人类就挺好的。如果某一天他真的变成神明，那么他对杨小锦的感情也将消散在这个人世间，就像小玉姐成为颜六元的锚一样，杨小锦如今就是任小素的猫。这种情感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他们不管去到哪里都能寻到自己的归途。所以虽然找回了记忆，但任小素除了骚话可能更多一些以外，并没有什么实力上的改变。 今天，任小素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来路，接下来便要开始思考自己的去处了。任小素看向小梅和小夏说道， 你们两个就在这里躲着，等我来喊你们的时候你们再出来。 哎，你要去哪儿啊？ 当然是去结束这巫师国度里的事情，今晚过去这里会变得不太一样。 然后呢？ 然后 任小素这时却转向小夏， 我会帮盛唐扫清一切障碍，在这个过程里你会明白178要塞如今有多么强大，至于今后该如何真正掌控这巫师国度就看你们自己了。今日我178要塞与你们结成永远的同盟，为了表示178要塞的诚意，我决定把小梅许配给你，咱们这四舍五入也算是联姻了。 喂喂，什么许配不许配啊？ 还有这种颠覆巫师国度的大事，难道不应该直接和我说吗？ 你配吗？ 小梅想了两秒， 我不配。 任小素笑了两声，便沿着井壁钻了出去，然后又爬上玫瑰修道院高高的圆顶上。他朝远方眺望过去，在他提取记忆封印的时候，老许已经为他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任小素并不打算就此离去，他要等待着包围过来的人再多一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